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，握着碗一边欲想成熟的我，不过我全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去揽过，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，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，

前倾回的手臂有些摇晃，似乎倒流的时光，你我牵着手哼唱，我们红着脸庞张望，舞台如梦一样。流水的年华，那些悄悄话，许过的愿仿佛烟花，此刻我最应该为你唱歌。我紧拥着肩头，也是因为幸福的颤抖，路不好走，你却依旧蔓延的爱，找不到理由，就像你年少时的沉默，我总无法猜透。 当你正在为生活朝九晚五的拼搏时，当你带着一身的疲惫累趴在办公桌上时，你会不会很羡慕那些没头没脑的人，也就那么没心没肺的过一天呢？外语佳片，我们的傻老哥就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傻傻的生活方式。 Even if I did, you really think I'd tell you? It's been a hard week, yeah? Here you go, officer. Hey, thanks, man. Wow. 片中的傻老哥，也就是电影男主角奈德，是一个善良但神经大条的人。他的长发和大胡子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嬉皮士，放荡不羁。正因为他的随意和天真没头脑，在一次误会中被关入狱。出狱后的他无家可归，最后只好由三个妹妹收留。 You know, I think it's a really good way to live your life. If I could love something as much as Ned loves everything. 奈德的到来给三个妹妹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空气，而他的善良却有点幼稚的处事手法，不仅闹出了啼笑皆非的生活秀，还使三个妹妹的家庭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原来看似 的三个妹妹其实各有烦恼，反而是傻哥哥无忧无愁，让他们知道原来这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。 Who's the man, Ned? Yeah, I'm the man. Louder! I'm the man. Yes. Come on. 俗话说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但无论选择哪种，都要找到生活的真谛，幸福而有意义地活出自己的特色。推荐由保罗·路德主演的《我们的傻老哥》。 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？

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昨天再来的时候，你要

这个残忍的画面让我痛到极点，突然不想再看见你敷衍的那张脸，不想听你说的谎言。我狠狠哭了一整个冬天，把你留在昨天做纪念，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想象一下，你有一群力大无穷的守护者，他们拥有魔法，还幽默可爱。他们可不只存在于童话里，电影《守护者联盟》中就有他们。 Now we face a threat greater than ever before. What an adorable dream. What's more powerful? It's fear. 在我们今天介绍的影片中，主要有五位守护者，他们是勇敢的圣诞老人、牙仙、爱卖萌的复活节兔子和杀人，还有精灵古怪雪人。五人组成的复活联盟拥有不同的魔法，为了拯救全世界的孩子，与食虫人展开了一场较量。 You can't kill fear, Jack.I'm not afraid of you. We stand together. You take the ones on the left, I'll take the ones on the right.